不怕冷的大衣。下过雪又刮风，天好冷啊。小白兔在被窝里睡懒觉。 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我的小乖乖。 兔妈妈叫小白兔起来。 不起来，不起来，起来要冻坏。 小白兔怎么也不肯起来。兔妈妈想了想，突然自言自语道：哎，天也真冷，要是穿上姥姥家那件不怕冷的大衣就太好了，冻不着还冒汗呢。 真的吗？ 小白兔听了觉得很奇怪，从被窝里伸出小脑袋。 姥姥家真有这么件不怕冷的大衣，您穿过吗？ 没有没有， 姥姥说这件不怕冷的大衣是给她的小外孙做的。 姥姥的小外孙就是我呀，是给我做的，是给我做的。妈妈妈妈，您快上姥姥家去把大衣拿了来。 这可不行， 姥姥说的，不怕冷的大衣呀，谁来拿都不给，只有小外孙来拿才给。小白兔一蹦，从被窝里蹦出来，稀里哗啦地穿上小袄，套上小棉裤，围上小围巾，戴上小绒帽。 妈妈妈妈，我到姥姥家去了。 哎呀，你去不成吧？外面风大着呢，你不怕冻坏吗？ 没关系，不要紧，姥姥给了我不怕冷的大衣，我就冻不坏了。 小白兔说完话就往外跑。 哟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。 小白兔想早一点拿到不怕冷的大衣，就飞快地跑起来。跑呀跑呀， 怎么了？ 脖子热烘烘的。他把围巾拿了下来，跑呀跑呀。 怎么了？ 头顶热乎乎的。他把帽子拿了下来，跑呀跑呀。到了姥姥家，额头上都冒汗了。兔姥姥看见小白兔，心里可高兴了，捡了挺大的胡萝卜给他吃。 小白兔说：我不要吃胡萝卜，我要穿大衣，不怕冷的大衣。 兔姥姥呆住了，心里想：哪有什么不怕冷的大衣呀？ 妈妈说的，您给我做了一件不怕冷的大衣，穿上它冻不着还冒汗呢。 兔姥姥想了想，明白了。小乖乖，看你头上汗滋滋的，不怕冷的大衣不就穿在你身上吗？小白兔想了想，也明白了。小朋友，不怕冷的大衣是什么？你们明白了吗？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